I fall behind. The second hand unwinds. Oh, yeah, oh, yeah. Time after time. Yeah, if you fall, I will catch you. I will be waiting. Time after time. If you're lost, you can look and you will find me. Yeah, time after time. If you fall, I will catch you. I will be waiting. Time after time. Yeah.

上唯一不变的叫做善变，曾经那么爱如今面目全非，此刻你心里的幸福是谁？听说那里的女孩身影蓝又甜，听说那里的夜色总让人容易醉，听说你在上海定居了一两年，我对你还会有想念。 是

清醒。

据悉，今后将继续发挥专家顾问的资源优势，举办相关产业的论坛和交流，推动委员会的工作常态化、专业化、精准化。北京日报消息，在昌平区刘村镇常玉城村北景区内新建的红松木栈道，正随着民工们的肩扛手抬，从山脚一步步向山顶延伸。自去年七月开工至今，长达20公里的昌平区国家登山步道常玉城段已完工80%。今年七月，该项目有望完工并向社会开放。昌平区旅游委一负责人介绍，国家登山步道常玉城段是条环形路线，自黄土洼路口始，经常玉城村、常玉城水库、黄花坡景区，再经常玉城水库回到常玉城村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不输一苦十年寒窗，如今当下仙渡红袖添香，半生浮名只是虚妄。三月一路檐下莺飞草长，柳絮纷飞里看见了故乡。不知心上的你是否还在路阳，一缕青丝一身珍藏。桥上的恋人如对出霜，桥边红药残叶太漫长，月夜摇晃，枕夜彷徨，乌篷里传来了一曲离殇。泸州月光洒在心上，月下的你不复当年模样，太多的伤难诉衷肠，叹一句当时只当是寻常。 如今的你又在谁的身旁？